個封面就相當之精彩啊！ 嗯， 即係香港好少嗰、那個封個 cover 本身咧，擺咁多心思落去。 多謝多謝 啊！ 我覺得阿姐可以介紹一下。我覺得呢啲係應該表揚嘅，嗰、那個負責製作、操刀係邊一位 啊 ？Art Director 係阿挺哥，即、就、係、是、LMF 嘅其中一個成員。 係 咁啊，負責同埋嘅 production 都係飛哥，即、就、係、是、都係亞龍大嘅飛哥啦。飛哥即係好多 Davy 啦， 係 好多人都識佢啦。 係啦，所以點解我哋頭先會播咗 LMF 嘅歌呢？其中是有原因的嘛 ，LMF 嘅嘢嘅。 嗱，咁我想問下 Jan 啦，其實而家你個定位就是做一個譬如話即係製作方面的一個成員啦。係。嗱，而家其實音樂嗰個成個工業本身個變化已經好大，無論喺香港或者喺外國，而家做獨立即係、就是、自主製作唱片或者自主錄歌嗰、那個技術去到邊度咧？ 方便到你攞個手機都搞掂。一個手機一個 headphone 你都可以錄到一隻碟，我相信。我今天有個朋友問我：喂，啲 beat 喺邊度整啊 ？Download 啲 apps 咯。咁點錄啊？攞個 headphone 咪得咯。 我相信係得嘅，但係會唔會有嗱？我可 以你唔好要求。 係啦，我就想講一樣 嘢。你冇要求，你冇要求咁高，即係 因為始終會音質噶嘛。我成日覺得 睇下你有冇要求咯。 不過亦都可能係事實嘅。而家人坐喺屋企聽，我明。但係而家。坐在屋企用部靚 HiFi 聽歌的人其實是少了 地方小 嚇、啊，少咗好多。 唔係唔係，啲人冇錢啊，地方唔夠大。 係呢個係。 但我想問阿 Jan 譬如話我最原始嘅問題啦，譬如我聽 acoustic， 即係有得彈咯，同我經過一個即係一個 digital 嘅處理，個分別，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嘅，我唱唔到嘅，但係咦唔知點解有人搞個 software， 跟住就唱到嗰陣，嚇個即係。譬如你聽歌，你聽咁耐，你聽唔聽出一個分別 嘅？要 test 咯，即系 A/B test 就會知道嘅。即系如果啊，依只係 analog 整嘅，依只 digital 聽，其實你聽到少少分別。 即係你好似耳仔聽唔聽到先？ 都難啲嘅，因為而家啲 digital 係好 細緻， 可以做翻似 analog 嘅嘢， 係 扮翻去變 analog 都得，但係其實係玩咯 ，analog 嘅製作又唔同 digital 嘅製作。 咁你自己懷念翻嗰個年代，即係話大家真係揸住樂器，加少少電子音樂好啲啊？定係還是而家即係可以乜都唔使噶啦？淨係即係行到個一個手機加機。 我覺得兩款都可以玩咯，我就 both 兩個 mode 我都中意，兩款都中意嘅 ，OK 嘅，我就係一個簡單整得好聽就得噶啦， 即是你純粹是聽，即是個你是要個 product 啫，你不需要要個過程。 唔係喎，過程我都兩個過程都好玩喎，兩個過程都好玩喎，即係 digital 就方便啲啦，你一部電腦都搞掂，同埋 analog 就多啲好多嘢咯，錄嘅機器啲 beta 帶啊嘛，咁樣都唔算係咯。 嗱，咁你 近啲analog 錄嘅有時喺 beyond 有啊，係喎，你仲有機會面對 analog 呢一樣嘢，我成日都想同人講咧。 日本都興翻㗎啦， 日本興翻係咪？ 但我因為我想同人講咧，有一般人唔知啊嘛，即係我講聽歌唔好介意啊，因為有始終研究嘅人。唔係玩音樂嗰班會比較會瞭解清楚。我哋個節目可以教啲聽眾有一班唔係嘅，咁我哋必須要介紹。即係我好懷念嘅，我好懷念睇 analog 嗰啲錄音啊，嗰種 唔係因為你真係感受到嗰、那個音樂嘅 feel 嗰啲嘢 嘅一種嘅誠意啦，一種真嘢喺度啦。但係我想問翻你，譬如話你而家做 production 啦，譬如話而家去錄一隻歌，我哋要有啲乜嘢嘅過程啊？ 要幾高？首先你想有幾高質素先咯。又用幾多時間做啦？想有冇 budget 做啦？要取決依啲嘢咯。如果係好求其嘅咧，即係攞個手機都錄到。 咁我哋撇開啲求其啲先，因為 認真就 冇乜意思噶啦。譬如去到天碟啦，而家錄嗰隻天碟，你有冇參與過？譬如係點做？ 真係要 studio 靚嘅大 studio 做咯。大 studio， 我相信你呢隻都會係屬於走翻入去，就唔係你本身都係用佢嗰個電腦過程去做嘅啫，就未至於走到入去嗰個大嘅 studio 去做。 其實係個 recorder。 即係嗰個錄音機嗰個係 analog 定係電腦，即係經一啲叫做 AD， 即係將佢變咗做數碼化嘅過程咯。 我哋好似話呢只係美國壓碟㗎。 英國 印 碟， 應該印。咁係咪理論上，如果譬如話我一個人做，其實所有樂器都可以透過個電腦做曬？ 而家係。 咁我再想細節啲問英國，你點解會選呢只碟？你點解會選擇去英國啊？呢只碟咧，有啲人中意去美國噶嘛？你梗係有個原因，點解會？可能我 高質歐洲嗰啲人做得好啲 啊，係啦，我想講呢樣嘢啦。點解會覺得佢比美國高質咧？即係感覺嗱，呢個係一種好主，我有時覺得會唔會係主觀，係對嗰種嘅。味道啊， 唔係我自己好肯定嘅就係、是英國做嘅唱片風土咧，我唔講入邊啦，係高水平過美國好多啊， 啲人嘅質素 係啊，美國就唔係冇咁嘅人才，但係佢做嘢乸西啲啦， 最後尾都係 講錄音啊， 最後尾都係人嘅質素 唔係我唔係講錄音，因為上次我哋有Big Bang 嗰個朋友上嚟啦，佢係美國錄音噶嘛，美國錄音都係好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講話做唱片嗰、那個即係 design， 就英國係真係高咗一皮， 各有個風格咯，各有個風格嘅。我覺得即係美國有美國聲，歐洲有歐洲聲。 我可能錯覺咯，我成日都覺得你因為秋紅我冇可能有轉變啦，第三代我唔知啊，因為我真係好坦白，第三代我少聽咗，因為我記得係 metal 嘢嚟噶嘛。咁 rock 做重型搖滾咯， 重型搖滾係咯。我點解我第一刻我又係諗美國咯？我就壓做碟啊，壓碟嗰下壓只黑膠碟，你又唔係喎？你去咗英國壓碟喎？ 英國都歐洲都好多 metal band 哦，其實英國有啲分別嘅，我覺得 有分別。其實你主 聽 即係我只可以講任何類型音樂，其實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即係從但係咧，只係咁咯。咁大家做法唔同，即係重型呢、這個音樂類型，其實全世界都有嘅。 咁點解你呢次嗰呢一會做一隻黑膠碟咧？ 呢個係飛哥，即係我哋嘅 producer 提議嘅。咁好玩啲咯。又 你哋自己發行？ 係咯，而家邊有街鋪賣？ 冇啊！依只都街冇得賣。 街冇得賣啊！哦，咁如果啲聽眾即係想買 點 啊？想買點啊？ 我以為有得賣啊！ 我哋唔買噶啦，而家依只我送俾朋友多。 嚇、啊， 我印咗300隻啫嘛，所以就係唔想再印咯，咁啊先值錢咯。 我即刻諗到阿哥哥就講，為你鍾情其中一個，請你珍藏這份情。哇！好，多謝你先， 多謝， 好，多謝你先。咁啊，嗱。去到有一個位置，你的轉變啦，你去進入去錄音時代，又做山 N 展，又去玩秋紅，其實好忙喎、啊，我覺得。 我玩音樂咯，即係用玩音樂嘅心態玩音樂，即係太多嘢學啊。 係 音樂好多課題噶嘛， 係 係一個 industry 噶嘛。 咁去到今年啦，即係大家知道啦，咁而家有個瘟疫喺度啦嚇，咁我哋出街嘅時候其實就。開始即係我哋做節目呢一日咧，就已經零確診㗎啦，本地。咁但係行內人似乎要復甦都有一段時間需要。 依個問題真係要問，唔好問我，即係問政府。 政府咪多謝邊個咯？係咪？ 咩唔緊要嘅，我覺得即係你唔當一個揾錢嘅，你當玩你屋企。 唔係啊，你大佬要食飯㗎嘛。 我冇當去食飯咯，我就冇當去食飯。 你知唔知你咁嘅心態已經係好難得啦？但係有啲唔係噶嘛。 唔緊要嘅，個人玩音樂。 嗱，唔好介意，我哋好坦白，我成日都話一支弓有乜所謂啫？雜炮咪雜炮咯，係咪？但係一個家就唔係咁睇咯。即係我哋睇翻過去嗰8個月啊。八個月啦，應該係8個月噶啦。嗰8個月，嗰、那個行裏邊所有嘅廟，成個行業啊，即係因為你冇長做啊嘛，所以咪大家都企忍咗喺度咯。 轉行咯， 轉行咧，唯有轉行揸的士咧。喂，咁你講講而家，譬如你哋點樣先？個即係 at this moment 個情況點先？ 好多朋友都未做咯，轉行咯。 我都冇嘢做啦，停咗好耐，冇收入咯。 但係你都唔會放棄音樂嘅。 我唔會嘅， 係咁，所以我覺得打你 channel 咁樣就啱。大家記住啊，即係我跟住想問你嘅問題係嗱，而家你又開始轉變啦，叫做尋緊一個新嘅路向自己，點行啦？又聽到你頭先話想玩翻你想學嘅鼓吹笛啊， 吹單簧管， 吹單簧管啦。咁呢啲係相信係你喺度尋覓緊一啲新嘅素材。 其實我 keep 住都會有做唔同類型嘅音樂， 係 即係同會唔會再唔同類型嘅音樂？ 係會唔會再下次會有少少新嘅變化啦？因為想轉另一種風格去俾新一啲感覺俾大家了解多啲關於你可以，其實我可以玩呢啲嘢。 我 keep 住都有做，不過就低調地咁樣去 release 咯。 Okay. 即係出錯你都唔知道原來。 但係你都想人聽嘛？ 睇下邊只歌啦，有啲我做完就算嘅啦，或者唔係有啲係我幫人做嘅，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做嘅。 哦，明，咁我就明啦。 咁你真係好低調喎。 O K， 咁你 低調 啲創作嘅過程係點啊？ 而家快好多咯，即係再我又再去因為學音樂其實而家好容易啫，即係有啲咩問題就上網、YouTube 咁樣咯，咁同埋你製造音樂真係好容易，一部電腦都可以方便，即係如果你唔創造啊，學嘢快好多咯。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你當然出嚟係 band 噶嘛、，band 嚟要夾噶嘛。 而家夾到啦， 而家唔即係唔需要夾定唔夾先。 咦，唔係喎，我最近係同啲朋友喂我哋照玩，只不過可能大家 send 嚟 send 去啲 track 咯，即係可能我諗到一個 beat 嘅，按一個 BPM 一個速度，咁啊揼揼揼揼，跟住又 send 俾喺個 WhatsApp， 即係大家都唔見面㗎啦。 哎呀，見都唔使見㗎啦，咁啊你幫我彈啲嘢，我又。錄完之後剪剪剪砌砌砌砌變咗一隻歌咁樣咯。 純粹每一個人收到一啲新嘅 data， 就同嗰個 data 裏面溝通， yes. 然後感覺一啲佢想加啲嘅嘢落去，然後再合成佢變咗一啲豐富佢。 同埋我呢個玩法係唔淨止值得幾個人咯，任何人。join 都得嘅， 直情可能話，可能係咪我曾經叫我網上睇一隻好簡單嘅歌，跟住大家砌，不過嗰只係一啲可能大家耳熟能詳嘅歌啦。你哋嘅分別就係、你哋玩緊一啲未出現過嘅，你哋一啲實驗，我可唔可以叫實驗性咧？一種有未？ 梗係實驗性嘅呢啲，如果咁嘅溝埋嘅， 我係調翻轉先，我哋先砌咗只歌，好唔好聽？先決定按唔按翻嗰只歌學翻嚟玩。 哦，咁樣啊？即係其實玩 program 先。 點講呢？因為其實 喺電腦做咗個模， 可以好多方法嘅做歌，真係可以好多方法。寫字先又得，有音先又得，有 beat 先又得，咁樣去創作咯，集體創作咯。 會唔會過去呢八個月你哋嘅創作係其實多咗呢？ 會啊會啊，我自己都寫多咗好多歌。 真嘅。因為時間多咗，另一方面個社會亦都 好多嘢，好多題材咯， 好多題材， 好多題材， 我成日都講呢樣嘢，世界就係咁啊！你俾多啲嘢你，你就會容易寫好多嘢出嚟，即係言之有物啦，係咪叫做？ 咁嗰個發放過程係點？譬如話，喂，做打做完啦，覺得你都出一出得街咁，係咪直接擺上網？ 撳個掣就得噶啦。 咁啲人點知咧？ 你擺喺邊個平台都話，其實有種咁探討，除咗 YouTube 之外 ，Facebook 已經搞掂啦。 Facebook、 YouTube 已經搞掂， 係。但如果你咁睇，變咗，喂，成件事好似同以前已經唔同曬啊！台長，你有冇咁嘅感覺？ 我認為，因為頭先你講唔見人喎，頭真唔見人。 除咗製作， 我就唔覺得係 band。 其實冇所謂嘅，即係轉咗型咯。 唔係，因為佢哋嘅諗法已經同嗱，我記唔記得我十年前訪問你啊？我記得一樣嘢。十年前，有個我記得河馬，河馬曾經講過，嗰種變化係，佢會覺得，獨立樂隊當其時啊，個十年前啦，個樂隊係可以令都一啲普及化之餘，係仲有一種透過一啲主流媒體去。仲有個 GM 唔應該咁講簡單啲，但係我而家覺得我唔知點解，我聽到頭先你個表達形式，我的感覺上唔係 GM 嘅啦。而家係一種感覺嚟嘅啫。 另外一種做音樂嘅方法 係啦，我覺得係唔同咗啊。 喂，但係你後面牽涉好多嘢啊嘛，不如以前一定要有 DJ 啦， 即係個電台要你聽咪你就聽咩嘛？ 你嗰個係宣傳渠道啊。係啊，佢哋製作渠道十年前都有分別㗎。佢哋十年前咧比較，我唔知點解十年前嘅人咧好中意咧儲一儲幾首歌先，係嘛？記唔記得？儲幾首歌去做一隻碟仔都好啦 ，EP 又好啦。但係而家我發覺冇啦。 你做一隻歌嘛？而家你淨係可以做一隻歌嘛？ 而家係好多時係咪一隻歌多咗咧？單一隻歌已經唔係諗一隻碟啦。 唔係因為一隻碟本身咧。可以有一個概念喺度嘅，即係我係純粹有一個主題， 好多玩法嘅， 好多玩法。咁另外頭先我除咗 DJ 之外，經理人啦，唱片公司啦，唱片鋪啦，咁而家全部 都可以 skip 曬， 全部收檔 skip 曬 啊！咁但係對你嚟講，呢個即係咪創作上你哋個自由度已經係即係已經完全高過曬以前？ 我覺得係嘅，係同埋你而家講乜都得㗎嘛。 我明咁，但係。我又覺得我會用呢個睇法，咁我中意音樂，我都想啲人生存到噶嘛。即係你我好希望就係 唔止噶，你做音樂，你起碼啲人會聽你 聽啦， 聽你音樂。 我明 你聽，因為越多人聽嗰個對嚟講個 feedback 係最即係越嚟越大。 我明嗰個滿足感啫，但我想咁啊嘛，我都有啲嘢補償下我得唔得啊？ 咁睇下去到可能係啲 marketing。 是啦，我想讲这个重点啦。 可能 现在的 marketing 究竟怎样跟你们配合呢？ 可能买 T 恤送音乐这样咯，你 回头买 T 恤送音 乐。你又讲回买 T 恤送音乐啊，咁我又觉得香港，因为我有做下设计的嘛，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感觉并不是你想象中可以这么一定的销路咯。 是的。 是不是？那个问题就出现了。我做設計的我都想設計一件 T 出嚟，譬如台長件衫嗰件 T， 哇！我覺得完美嘅，我應該我諗法應該可以買幾多件嘅，配合埋你一定冇得頂啊咁啊！但係我就做100件啦咁啊，結果唔係，即係嗰種諗法同十年前我覺得差好遠喎。我十年前覺得係容易，唔好話叫容易，係個中嘅機會會大啲。但係而家我發覺。是不是經濟差了呢？ 這個有些關係， 定是喜歡音樂的人未必一定去到會支持買那樣東西， 都有的。 買你網上現在不需要買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應該 不是，但是你件衣服要買嘛，幫補我嘛，大佬 件衣服都是免費，我這件是免費 我覺得這件事要想一想，即是為什麼？ 但是這個是環球性問題，環球性問題這個不止香港， 那就變成一個悲歌咯。我不覺得告訴你，如果這個環球性的問題，那所有喜歡音樂的人，所有耶穌又好，佛祖又好，給到他的靈感去製造，去運用他的靈感去做這些音樂的人，就是 nothing nothing 喎。那你覺得應該嗎？ 但是你調轉這樣想，即係你中意到音樂，就算 nothing 你都做咯。 係，你音樂本身唔係愛嚟揾錢噶嘛，學分噶嘛。 咁我又 啲人係攞嚟揾錢啫嘛， 係咪先？ 所以你係個初衝影有問題 啦。唔係，我唔係全部。我點解會咁講呢？而係事實，今日我周邊我仍然聽到，係有咁嘅心態㗎。我不知道你遇不遇到啫， 即係個個人諗嘢都唔同， 係咪？我係聽到係仍然都諗緊我做一啲嘢出嚟，不如坦白啲，有啲人可能我做一隻好 hit 嘅歌，我唔講咩啦，乜都唔想講，因為我真係親身識嗰個人。咁有一日咧，我就喺一個某個卡拉 OK 嘅 Apps 度唱一隻歌喎，咁啊唱完之後俾佢聽啦，佢聽完之後就話：你知唔知呢個歌我寫嘅？我唔開邊一個，我亦都唔開邊真人真事，因為佢真係做音樂嘅，我必須要相信佢，因為佢同我係好比較緊貼啲嘅。我話係啊，唔係嘛？跟住佢當然會講 behind 一啲嘢出嚟啊。咁我又明白嘅，個市場原來係有啲人係事實上亦都不嬲都存在，買斷曬俾你咯。你明白我講咩？我買斷曬俾你。 唔同嘅雕。 咁我有問過佢，你唔會覺得可惜咩？因為係你好似你個仔生咗出嚟喎。咁佢跟住答咗一句，我又覺得冇得頂。你氣量好嘢，我佩服你。佢話：我要揾食啊嘛。 冇辦法嘅，不如。 咁佢欣賞我，咁我咪開個價咯。咁我開個價，我當一個公平交易啫。咁咪賣咗俾佢咯。佢只歌真係令到佢好紅嘅。 咁係戥佢高興咯。咁我冇損失㗎、嗯，我收到我一個要收嘅錢，即係我就會覺得商業嘅運作就會係有咁嘅事發生，而我又覺得哦，原來係嘅，我都明嘅。十幾年前我都知有啲人都係咁嘅方式生存，不過我估唔到而家都會出現嗰個身上咁樣嘅意思啫。嗱、嗯，我完咗先話俾你聽邊度嚇。咁啊，到最後啊，我想問多阿 Jane 一個問題，你幾時會有你嘅新作品啊？ 其實 keep 住都有寫嘅， 係 同埋有人幫人寫下啲 feature 咯，有人揾下我 feature， 即係寫下啲 rap 歌，又有做啲第啲dance music 又有， 即係我揾你都得喎， 任何人歡迎， 好咁 歡迎，因為而家呢個網上世界就係、是。咁樣方面去玩咯， 未見過唔識嘅都唔緊要， 係啊，唔使見面嘅，我哋有好多都 係唔。你覺唔覺得講真呢度轉咗啦？我成日覺得個文化轉咗咧，我覺得大概十年前咧，十年十二年前咧，冇咁容易嘅，係個冇咁 breakthrough 啊，個 homecoming 啊，我講緊。玩音樂的人 是一種猜忌的，不要介意我這樣說，是有的，但我反而現在覺得是沒有了，即那種猜忌沒有那麼大了，已經即沒有說、我的東西要收起來的，這樣沒有了、是不是因為剛才我們經常都說，可能網絡的普及化之後大家的資訊太快，快到我都根本追不到了， 追不到 我都不知道，我可能今天我覺得自己天下無敵，第二天就有個人出來你走得啦， 唔出奇，再係咯，都係咁啦。 咁好啊，咁我哋下一次希望咧，你話俾我聽，你會開個音樂會啊。同埋，我都覺得我頭先阿頭先係咪話幾時開翻啊？而家啲 show 啊，禮拜五啦，禮拜五開翻嘅， 禮拜五開翻， 酒吧開翻啦，開到十二點啦，卡拉 OK 開翻啦，咁 係。咁你啲表演場地係咪都開翻㗎啦？ 未知，因為後面涉及嘅問題就係你坐得幾密啊。 嗯，哦，喂，咁我一定话俾你听，叫你坐疏啲， 一定疏啦，大佬。 我估到佢一定会咁讲话俾你听，即系譬如嗰度坐一千人，五百人啦， 五百都冇啊，因为你而家戏院睇下，隔篱一定系空凳啊。OK， 咁啊，唔系呢个又牵涉一啲比较复杂啲嘅因素嘅，咁但系我话如果你话一个音乐会，我觉得起码一定会叫你。隔一個座位啦， 係啊， 一千座位變五百啦，咁樣。 係啊， 喂，但係唔好忘記，對嗰個製作單位個收入就影響好大。 少一半咯， 唔係咁有啲人就覺得，喂，咁寧願不如唔做住做嗰個啦，咁樣。咁啊，呢個留翻俾佢哋諗啦。咁 anyway 就 係。 好，多謝阿 Jane 啦， 多謝。 唔係喎，我覺得應該大家叫政府補貼嗰個噃， 係啊， 唔係我覺得係咁噶，你補貼嗰個， 你寫歌出嚟。派錢， 系啦， 个名叫派錢， 好提材，我哋讲紧派錢。第二期派錢又嚟啦，你发梦啦咁嗰啲咯。好， 下礼拜见，拜拜。